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，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嗯，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 今天是国际和平日。 嗯，那也就是说没有打仗，没有吵架，没有对抗， 没有敌人， 对，大家在这更好的一起互相帮助。 糖耳朵，你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人要跟别人打仗呢？ 那真是的， 有人还要跟别人打架呢， 真是的，这些都太不好了， 还要跟别人吵架呢。 哎，有话好好说嘛。 对呀，不要吵架嘛。 就是啊， 真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就像有的时候你做错了一点事情，我说一说你也没什么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翻嘴，还要跟我吵架，还要跟 我 顶 嘴？我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要说我做错了？ 谁说的？我每次说你的时候都是你做错了。 谁说的？我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一定说我做错，而且是你的错？你就认为那是我的错？ 怎么会是我的错呢？如果是我的错，我就会承认说我错了，明明是你的错，我才要说你的嘛。 等等 等等， 今天什么日子？ 今天是国际和平日。 明白了。 那我们一起下楼去吃个胡萝卜冰淇淋吧。 是的，谢谢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沙利瑞平和阿基福刚，是由朱银涛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比利的成长日记，小谎言。比利·毕布朗是个调皮的女孩，她的名字比利·毕布朗，毕代表的是英语单词 broken 受伤。瞧，比利布朗这会儿正挂着两条彩色固定带，贴着三个粉红色的创可贴，头上还缠着一条绷带。他又受伤了。比利毕布朗和他最好的朋友小男孩杰克一起打恐龙，结果比利被一只恐龙绊倒了，差点摔得满身都是伤。哦，那真是一个可怕的瞬间。现在他确实受伤了，他的两只胳膊都断了，头顶上也受了伤。千万别当真呢，比利和杰克只是在扮演恐龙猎人，现在猎人杰克正在假装帮助受伤的比利包扎。哦，这些伤也是假装出来的。杰克是比利的邻居，他们经常一起玩很多角色扮演的游戏。比利包完了之后说， 哦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 他摘下了所有的绷带，对杰克说， 嘿，我们退回去，去抓另外一只恐龙吧。 杰克跟着比利跑到了外面的花园里。比利有一套玩具弓箭，他把箭对准天空，瞄准发射，嗖，箭飞上天，向上向上向上，又向下向下向下，嗖，正好落在了储物棚子的屋顶上。 比利说，哦不，那可是我们的最后一支箭了。 杰克说， 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再玩点别的游戏。 但是比利现在不想玩别的游戏，打猎的游戏他还没玩够呢。于是比利爬上了围栏，想看看是不是可以到房顶上找到那支箭。围栏很高，比利踩着围栏好不容易爬到了可以够到屋顶的地方。他冲着站在下面的杰克喊， 嘿，我看到箭了，就在屋顶的边上，我想我可以够到它。 杰克一脸担心地说， 小心点比利，也许我们应该叫爸爸妈妈来帮忙。 可比利却使劲儿努力地向前倾着身体，慢慢慢慢地靠前，然后 啊， 噗，哦，不好，比利从围栏上重重地摔了下去，他的胳膊先着地，疼得哇哇大叫。杰克赶紧跑过去问， 你还好吗比利？ 比利的胳膊紧紧地贴在肚子上，疼得不停地在地上打滚。 哎呦。 比利的妈妈听到喊声跑进了花园，在比利身边蹲下来问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比利哭嚎着说， 我从围栏上摔下来了。 妈妈紧皱着眉头说，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算了，我得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去医院？尽管比利的胳膊疼得厉害，可是他竟然感觉到有一点点兴奋，因为这可真是紧急时刻呀。比利的妈妈把家里的小宝宝小诺亚托付给杰克的妈妈照看，然后开车把比利送到了医院。一名医生把比利带进一间很特别的屋子，给他照 X 光片。医生说，哎呀，恐怕你的手臂已经骨折了，我想我们必须给你做一个石膏绷带固定手臂，直到骨折痊愈才能摘下来。哇，比利简直等不及要到学校里向所有人炫耀一下了，一条真正的石膏绷带和一条真正的固定带，不是做游戏，而是真的受伤了。比利记得洛拉曾经拖着扭伤的脚踝去上学，整天都一瘸一拐地到处走，午餐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挨着他坐，都想看看他受伤的脚。有一只受伤的胳膊也挺让人兴奋的。第二天早晨，比利的爸爸送比利和杰克去上学。当他们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同学波比正好也在。 波比问，你的手臂怎么了比利？ 比利回答道， 我摔骨折了。 波比好奇地问， 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杰克替他回答说， 他是从围栏上摔下来的。 波比说， 哇，真酷，我这就去告诉艾拉和特雷西。 说完他就跑开了。比利和杰克刚刚走进操场，很快特雷西、艾拉和波比就追了上来。艾拉说， 嘿，波比说你从围栏上摔下来还摔断了胳膊。 比利感到非常骄傲， 是的， 所有的女孩都想来看看她受伤的胳膊，这时比利觉得自己很特别。突然，比利有了一个主意，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他的朋友。于是他对着人群大声说， 事实上，我是为了救我的弟弟才摔伤的。 杰克瞪大了眼睛， 你说什么？ 比利赶紧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比利的肋骨，让他别说话。然后比利接着说， 是这样的，我的弟弟爬上了围栏被卡住了。哦，那个围栏可真是很高呢。 波比、艾拉和特雷西一起大声的哇，他们都说， 哦，这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咱们赶快去告诉其他人吧。 说完，几个女孩就跑进了操场，比利还在后面喊着， 嘿，别忘了告诉露拉。 比利转回身朝杰克笑了笑，可是杰克却一点笑容也没有。事实上，杰克看上去很不高兴。比利问， 你怎么了？ 杰克皱着眉头说，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，你只是在编故事。 比利说， 那又怎么样，我只不过是在跟他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。 不，你不是，你是在撒谎骗人。 比利也皱起了眉头， 你不能这么说，这只是一个没什么关系的小玩笑。 不是的，说谎就是说谎。 杰克的声音很坚决。比利愤怒地瞪着杰克，杰克也生气地瞪着比利。这时候女孩子们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丽贝卡和洛拉。丽贝卡因为跑得太快还在喘着气，她说， 艾拉说你为了救你弟弟摔断了胳膊，是真的吗？ 比利说， 是的。 他简直就当身边的杰克不存在一样，继续编他的故事。 当时在围栏的另外一边还有一只凶恶的大狗呢。 女孩子们都惊叹地说， 哇哦。 比利咧开嘴骄傲地笑了，他继续说， 事实上那并不是一只可怕的恶狗，而是一条鳄鱼。我们家的邻居养了一只凶猛的鳄鱼。 洛拉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比利说， 我才不相信呢，哼，没有人会拿鳄鱼当宠物，你在撒谎，我敢打赌你的手臂根本就没有骨折。 洛拉转身走进了教室，其他的女孩子也都跟着她走了。比利在他们身后大声地喊着， 真的，是真的骨折了，真的真的骨折了，嘿，杰克，你快告诉他们。 比利回头看看杰克，可杰克什么也没有说，他丢下比利一个人走开了。比利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一只受伤的胳膊原本可以使自己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女孩，可是现在连最好的朋友都不搭理自己了。比利在一棵大树下面坐下来，他感觉糟透了，本来只是胳膊受了伤，可现在他的心也受了伤，他想回家。其实比利想要的只不过是在午餐时间每个人都想围在他的身边，都羡慕的想摸一摸他胳膊上的绷带而已。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想要坐在他的身边，也没有一个人注意他的绷带。不过比利·毕布朗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，她大胆又活泼，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点点专横。不过大多数时候，比利·毕布朗是个勇敢的女孩，她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。于是比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然后鼓起勇气走进班级教室。你们觉得她会做什么呢？当比利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同学们正围在沃尔顿的老师身边做描述物品的活动课。这个课上每个同学都要拿一样物品带到学校来，并且介绍给大家。沃尔顿老师高声地说， 哦，我的天哪，比利，看来你今天有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要描述给大家听，那么你愿意先来和大家说说吗？ 比利点点头，慢慢地走到大家的面前。他的心跳得很快，他指着自己受伤的手臂说， 昨天我把胳膊摔断了。 沃尔顿老师说， 是的，我已经看到了。 那么你是怎么弄成这样的，比利？ 比利感觉到自己的脸开始发烫，他看了一眼杰克，可是杰克把头扭向了一边，看向别处。比利用很小的声音说： 我从围栏上摔了下来，我站在栏杆上伸手去够屋顶上的一支箭，结果摔下来了。 比利听到洛拉正在咯咯地笑。 沃尔顿老师说：哦，亲爱的，下次你应该更小心一点，知道了吗？那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比利吗？ 洛拉第一个举起了手。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要从鳄鱼的嘴里救出你弟弟才受伤的呢。 女孩子们也都跟着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比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注意到杰克正在看着他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，他很紧张，但是他决定继续说下去。 我只是编了一个故事，我以为那样会听起来更有意思。 沃尔顿老师笑了。比利，你的想象力非常好，也许你真的可以写一个故事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 丽贝卡举起了手。沃顿老师点名说： 好的，丽贝卡，你来说。 丽贝卡说： 我可以摸一下你的绷带吗，比利？ 这时候波比也举起了手。 我也要。 艾拉也喊了起来。 哦，还有我。 好了，姑娘们，安静，午餐的时候你们会有很多的时间去摸比利的绷带。好了，谢谢比利，现在你可以坐下了。 比利笑了，他又开始高兴起来。现在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想在午餐的时候坐在他的身边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最想的是有一个人能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。比利朝杰克看了过去，只见杰克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最棒的是，午餐时候，杰克为比利腾出了一个地方，比利又能坐在杰克的身边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有了一个小弟弟，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呱呱突然问妈妈说： 妈妈，我们一家人天天有鱼有肉，你怎么只给小弟弟一点奶喝？他能吃饱吗？怎么不给他吃点饭菜呢？ 妈妈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因为弟弟没有牙齿啊，所以他不会嚼东西啊。呱呱紧接着又问妈妈： 那隔壁的王爷爷也是一颗牙都没有，是不是也应该给他吃奶呀？ 有的时候特别不会说话，常常气得他的好朋友团团不行不行的。有一天，团团问呱呱： 你瞧，我换了新牙膏，那个牙膏可以增白，嘿，你瞧我的牙是不是很白呀？ 呱呱想都没想，马上对团团说： 你知道非洲人的牙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白吗？因为是衬托出来的呀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